第二十二集。 你是不是不怎么喜欢梁如？ 因为一整个上午，南雨琛都是一副高冷范儿，跟现在撒娇耍赖的梅大猫简直判若两人。梅雨琛静静地咀嚼了一阵，咽下果肉后才抬眼看了他一下。 嗯，你刚来的时候我也不怎么喜欢你。 也对，他能见到梅雨琛这副模样也是经过了好久的努力。不过白思君拿起一颗草莓不太确定。 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奇怪？ 哪里奇怪啊？ 这好像是男女朋友之间做的事情。 没谈过恋爱不知道，只对你这样。 抱歉。 白思君一个愣神，手上的草莓掉了下去，砸在梅雨琛的眼睛上。他连忙说了一句抱歉，把草莓捡起来。而草莓上的水珠沾到梅雨琛浓密的睫毛上，随着梅雨琛睁眼的动作闪闪发光。白思君突然觉得喉咙有些发干，他不自然地看向别处，手也不知往哪儿放，下意识地把梅雨琛脸上捡起来的草莓塞到了自己嘴里。他听到梅雨琛在轻声笑他，梅雨琛一定有毒，而且是剧毒。白思君在梅雨琛家待到了晚上，离开时他想带走自己换下来的内裤，但晒在院子里的白色布片明显还没有干。继续晒在这里有些奇怪，带条湿内裤在身上更奇怪。白思君头痛地站在晾衣架前，取也不是，不取也不是。梅雨琛倚在落地窗后看他。 在干什么？ 白思君挠了挠后脑勺。 还没干。 没干就晾着呀。你又不是不过来了。 哦。 白思君扫了一眼晾在旁边的梅雨琛的内裤，和他一样也是纯白款式。他突然想到了那条被梅雨琛强占去的围巾，下意识的提醒。 你别穿错了啊。 不会，你的太紧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说他小？白思君对自己的尺寸还是比较自信的，他脑子一抽说， 来比比。 来。 白思君后知后觉地想到梅雨琛是 gay， 不是他那群可以随便开玩笑的大学室友。如果站在梅雨琛的立场来看，他刚刚那句话妥妥地算得上性骚扰。 算了，他打击你自信心。 白思君本想话题就此结束，但梅雨琛微眯起了双眼，似乎对他这句打击自信很是不爽。他假装没看见走进屋里，这时梅雨琛突然抓住他的胳膊颇为较劲。 哎，谁打击谁还不知道呢。 白思君不是争强好胜的性子，再说他本就只是开个玩笑。他想抽回胳膊，然后梅雨琛一步步逼近，他也只能跟着后退。 哎，你干嘛？ 梅雨琛身子前倾，一双丹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。 不是要比吗？嗯？ 白思君突然有些恍神，脚下一个不稳，身子向后倒去。他下意识地揪住梅雨琛胸前的衣服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躺在地板上，而梅雨琛的一条膝盖正不偏不倚地卡在他的双腿之间。白思君愣了一瞬，接着立马皱起眉头。 给我起来。 梅雨琛双手撑在他的耳侧，一动不动地俯视着他，眼底里全是平日没有见过的深沉。白思君推了推梅雨琛的肩膀，重复道， 我说你给我起。 白思君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梅雨琛突然握住他的手腕十字交叉，接着死死地按在了他的头顶。这是什么鬼姿势？白思君想要抽回手，但奈何梅雨琛按得他动弹不得。他上半身用力想要坐起来，结果没想到梅雨琛整个身子直接压了下来。 梅雨琛手上的力道松开了一些，但白思君不敢动了，因为此时此刻他和梅雨琛的身体正紧紧地贴在一起。 梅雨琛， 梅雨琛在他耳边发出了一个呻吟。 你压着我了。 白思君偏过头去，结果嘴唇立马碰上了梅雨琛的发丝，他不得已又重新看向天花板。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，温热的呼气轻轻拂过他的耳垂，胸腔的震动隔着衣服传至他的胸口。白思君突然觉得身子发软，他猛地从头顶抽回手，推着梅雨琛的肩膀。 你给我起来。 梅雨琛懒洋洋的没有动，只是就着这个姿势在他耳边。 大吗？ 白思君倏地抓了梅雨琛的肩膀，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。 你给我起来。 白思君猛地把梅雨琛推开，接着立起双腿撑起上半身，一手捂住自己的眼睛，浑身颤抖的平复异样的心情。 你生气了？ 白思君没有回答，他怎么可能不生气，他简直气得发抖。 对不起，玩笑开得过头了。 白思君从不知道梅雨琛竟然还会道歉，那难以抑制的颤抖好歹平息了下来，但白思君还是用手挡着半张脸，因为他怕他手一拿开，脸上的红潮就会被梅雨琛发现。 哎，错了。 白思君狠狠地咬了咬后槽牙，想把心里那心软的感觉给压回去，但到底还是没有成功。真是该死。他深呼吸了几口，确定表情管理到位后，这才拿开手直视着梅雨琛。 以后不准再给我开这种玩笑了。 梅雨琛盘腿坐一旁，右手手肘撑在膝盖上，手掌托着下巴。 知道了。 白思君叹了口气，正要站起来。 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。 白思君发誓他没有，不过他立马想到比大小确实是他提出来的，非要说的话确实是他骚扰在先，所以说梅雨琛对他动手动脚只能怪他自己。白思君胡乱地揉了揉额前的碎发，也不知怎么态度就软了下来。 以后我不会再跟你开这种玩笑了。 梅雨琛哑着嗓子笑了两声。 我又无所谓，倒是你开不起玩笑就别开。 白思君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明明他是被占便宜的那个，怎么梅雨琛还有理了？这个周末之后，梁如再也没有黏糊糊地称白思君为哥，而是恢复了之前叫的白哥。除此以外，他还给白思君取了各种外号，比如大白哥、小鸽子等等。聊得开心了，还会啪啪地拍白思君的后背，总之跟之前动不动就害羞的小姑娘完全不像一个人。这天下午，两人出去办事，走在路上时，对面走过来一个长腿帅哥，梁如用手肘捅了捅白思君的腰。 哇，快看，有帅哥哎！ 帅哥路过时瞥了两人一眼，白思君一副嫌丢人的样子埋下头。 你能不能含蓄一点？ 都是好姐妹，含蓄啥呀？ 白思君算是看明白了，当一个女生对你没意思之后，压根儿就不会把你当男人看。